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暗格里的秘密》，作者耳东兔子， 我是蒋晨，要转发哦。 第39集，谁也不服软。这天中午，丁宪跟刘晓峰从办公室问完问题回来，刚刚坐下，周思月把笔一摔，站起来走了。丁宪看着少年略有些负气的背影，感到有些莫名。周思月跟蒋晨在室内球场打了一午休的篮球，从小到大第一次蒋晨见到他把球给摔了。几个人一块长大，周思月算是这帮兄弟里早熟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上都格外宽容，也没见他为什么事动过气。这一下把蒋晨给瞧傻了，有点不知所措地拍着球。 怎么了你这是？二事不顺啊？ 周思月没说话，一把夺过蒋晨手里的球满场运，又闷不吭声地做了一个漂亮连贯的三步上篮，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蒋晨这才意识到似乎问题有点严重了。 怎么回事啊你？ 周思月把球丢了，双手撑在膝盖上，弯着腰喘气儿，胸腔随着他的呼吸而剧烈浮动，额上颈上冒着鼓鼓的汗珠，还在往下淌，浸湿了少年清瘦的背脊。他抓了把胸前的 T 恤蹭了一下脸颊，毫不在意地摇摇头， 没事。 咱俩从小一块穿开裆裤长大的，你高不高兴我能看不出来？心情不爽谁惹你了？ 周四月最后投了个球，球滚进篮筐里，他转身离开。 走了。 蒋晨拍着球在后方摇头。午休后，教室里闹闹哄哄的，丁宪刚刚睡醒，睁着一双迷蒙的双眼，看到周思月插着兜刚刚坐下。 你中午去哪儿了？ 玩。 哦，刚发了语文卷子，我帮你收起来了。 嗯，谢谢。 周思月低头抽出卷子开始写，他头也不抬，公事公办的语气。两人这么久，他哪回不是吊儿郎当地调侃他，偶尔心情好的时候还摸着他的脑袋说声乖，从来没有这么呛过他。丁宪莫名吃了憋，狐疑地盯着他看了两秒，收回视线，乖乖趴下去看自己的卷子。一连几天，周思月都没有主动与他讲话。丁宪想搭话，也不知道从何搭起，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冷战了好几天。孔沙迪对此的分析大约是考前太紧张了。丁宪心里那叫一个委屈啊。 太紧张了，他对我撒什么气啊？你知道今天早上他说什么吗？说我多管闲事。我那是多管闲事吗？我还不是为了他。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算了，他不理你你就别理他，这还不是个小公主怎么着。你放心，我肯定站你这边，你要是跟他闹翻了，我也绝对不跟他说一句话。 这个仗义的小姑娘总在丁宪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毫无犹豫地站在他身边，说着暖心的话哄他。孔沙迪还真的是说到做到，这段时期无论周思月跟他说啥他都当听不见。尽管周思月找他说话的机会也不多，但试过几次之后连宋子琪都瞧出端倪了。 你惹他了？ 周思月无所谓的一摊手，然而心疼的还是丁宪。 算了，你还是跟他说话吧，我受不了别人不搭理他。 你太没出息了你啊。 孔沙迪一下一下戳着他的脑袋，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但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确实就是这样，你受不了他一丝一毫的窘迫。当然周思月这样的人显然是不会窘迫的，可丁宪明知道他无所谓孔沙迪搭不搭理他，心里还是会疼。就像有时候偶尔听见何兴文在背后对他放冷枪，尽管他跟周思月此刻已经不说话了，但他还是觉得何兴文是他俩共同的敌人，两人直到学期结束都没说上两句话。 也没什么机会。后来的周思月忙着复赛，基本整天都是在刷题，刷的是一副大义灭亲的状态，就连蒋晨都不再来找他打球了。复赛结束没几天，学校橱窗上就贴了一张赤红的大喜报，旁边贴着的是周思月面无表情的蓝底一寸照。他拿了北京市一等奖，而且还能代表北京队去参加明年全国的数学联赛。参加国赛就不同了，国赛排名前六能进入国家队，还能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与此同时，清北的橄榄枝也就伸过来了。一同进入北京队的还有何兴文。这天中午，丁宪吃完饭早回了教室，正趴在桌子上合眼休息的时候，就听见刘晓峰跟何兴文说话。 恭喜你啊，何兴文。 还行，这次也没考多好，不然应该能拿高分。 你很厉害了，我要是有你的一半我就开心了。那你以后不是可以跟我男神一起比赛了？ 那会儿丁宪才知道周思月是刘晓峰的男神啊。何兴文题写到一半没反应过来，看了刘晓峰好久才反应过来，这个男神是说周思月。他极其轻蔑地笑了下，没搭腔，有些不屑。刘晓峰这个愣头青也没反应过来，知道何兴文向来脾气古怪，见他不说话，他憨厚地一笑，转回头写自己的作业去了。结果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何兴文极其轻的一声： 那可不一定，运气不是每回都那么好的。 傻子都听得出那话是说周思月的，就刘晓峰这个二愣子还以为何兴文是说自己呢，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傻乎乎地跟着接了一句： 哼，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呢。 刘晓峰。 为了不让刘晓峰这个好孩子被人带偏了，丁宪决定挺身而出。男孩回过头，洪亮地应了一声： 哎， 我这有道题不会，你来帮我看看。 哦，好嘞。 刘晓峰从座位上站起来，热情地跑过来。丁宪随手指了卷子上的一道题： 这个好像讲过，我又给忘了。 哦，简单。 刘晓峰立马拿笔趴在桌子上给他演算起来。 代数题就这么两种解法，你别想太多了，老师上课说的方法在我们平时的解题中已经很够用了。来，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题写到一半，周思月跟宋子琪吃完饭回来了。刘晓峰占了周思月的位置，抬头看了一眼，连忙说道： 哦，大神，我坐会你位置。 结果一贯好商量的周思月却说了一句： 不行。 气氛僵了三秒，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周思月，后者岿然不动，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还是丁宪反应快，从刘晓峰手里接过笔和卷子，笑盈盈道：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刘晓峰，快回去吧。 哦。 刘晓峰挠着后脑勺，迟疑地点头，又看了眼周思月，想说句什么，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只能缓缓转头离开。回到位置上，还频频往这边看，眼里的可怜劲儿特别受伤。周思月这人随和，很少呛人，大多时候都很好商量，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强硬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刘晓峰真是被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周思月的一句不行给打击的心情低落了好一阵儿。刘晓峰离开没一会儿，丁宪也急了，那时候两个人已经有长达半个月之久没说话了。本来以为周思月对自己发发脾气也就算了，连刘晓峰那么憨厚的孩子他也欺负，亏刘晓峰还那么喜欢他，他还是人吗？后来想想啊，他为什么那么生气呢？他气的不过就是周思月对自己的态度，积压了许久的怨气一下子没忍住就爆发了。在周思月拉开凳子坐下之际，丁宪却突然拉开凳子站起来跑了出去。孔沙迪紧随其后追出去，临出门前还狠狠白了周思月一眼。俩姑娘前后脚出去，宋子琪久久不能回神，倒也瞧出一些端倪，扭头问周思月： 你俩这是怎么了？ 鬼知道， 周思月烦得很，拎了套卷子出来写，结果一道题都没看进去。 刘晓峰都没急，他急什么呀？ 周思月一脚踹过去， 烦不烦？走开。 那时周思月倒没认为自己在吃醋，只是觉得自己对丁宪似乎开始有要求了，这种不可控的因素让他特别抓狂，甚至丁宪的一句话和一个行为能决定自己一个下午的刷题效率。比如那天中午丁宪跑出去，他连一张卷子都没刷完，满脑子都是那天丁宪蹲在自己家哭的模样。 这傻子别不是又躲厕所去哭了吗？ 果然丁宪回来之后眼睛红红的，那天下午就是个分水岭。之前丁宪还几次想着跟周思月搭腔说话缓和气氛，但那之后丁宪彻底和他划清了界限，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就算偶尔迫不得已得跟他说两句，也都用特别公事公办的口气。在孔沙迪和宋子琪看来，这俩人就跟在国政单位的服务窗口上班似的，特秉公，语气倒挺好的，就是没什么感情。谁也不服软，气氛僵到了冰点。这样的气氛一直维持到了期末结束，两人几乎都没说几句话。 本集已播讲完毕，多多转发评论哦，下一集更精彩。